元至到2039元。今年四月将会电脑抽签，首批成功申请家庭预计可以在今年第二季入伙。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华南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是逐渐被和暖潮湿的海洋气流取代。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微雨，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和暖潮湿，随后一两日有雷雨，星期日气温显著下降，下个星期初早上寒冷。现在的气温1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625点，升384点，总成交金额913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01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768点，升4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10.4，升9.8；阿里巴巴212.2，跌4毫；美团点评99.65，升3.85；盈富基金27.85，升4.5；建设银行6.49，升2.1；吉利汽车14.52，升8.2；小米集团12.92，跌6仙；中国平安92.05，升8.5。华夏沪深344.55，升6.5；中芯国际16.46，系跌3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65，英镑10.026，瑞士法郎7.938，澳元5.215，加元5.839，新西兰元4.965，欧元8.4712。每百日元兑港元7.067，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9.872。港金现价报14,520元，跌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66.67美元，卖出1,567.2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咁啊，报告将军澳嗰边嘅交通先啦。将军澳嘅宝林北路因为有汽车翻侧意外嘅事故啊，跟住翠林路至到林盛路嗰段嘅宝林北路来往方向暂时要封闭。本来途经嗰度嘅多条巴士线咧，而家都需要改道行驶嘅。宝林北路近住翠林路至到林盛路一段咧，因为受汽车翻侧意外事故影响啊，暂时不能够通车。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在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就只是公主道比较繁忙一点，龙尾康庄道桥面。港岛路面方面呢，而家中区皇后大道中西行近住雪厂街至到花园道那段就比较多车，一带就有啲挤塞嘅。皇后大道中西行近住雪厂街一带咪多车啦，咁啊交通有少少挤塞。南区嘅石澳道近住门牌4号有临时工程，由而家去到4点钟咧，石澳道4号嗰段咧会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嘅。经过时间，大家就小心啦，留意翻一啲临时路牌嘅指示啦。安全车速报告有3号干线海丽村去尖沙咀，同埋元朗公路泥围隔音屏去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成日讲这个世界没有说没了边个不得，其实在音乐的世界里面没有了他们真是不得。 如果没有你，日子怎么过？ 骚动音乐，冇咗你唔得。 今天我们这个环节请来这个就是很多歌手都很需要他们的。 同埋我成日覺得咧，即係攞獎嘅時候咧，麻煩大家第一個其實應該要多謝佢㗎。 係啊， 恩師啊嘛，成日都 多謝你啊，瓊。 唔好咁客氣，我 冇人多謝佢之前，佢多謝到你先。 搞到我真係誠惶誠恐啊，不得之了。 即係其實咧，講真咧，我哋就唔係話要即係要威或者要乜嘢，而係即係學生即係。一攞獎咧，你多謝父母啦，多謝公司啦，多謝 fans 啦。其實佢哋成日都唔記得咗多謝老師㗎，即係其實無論教佢跳舞嗰個又好啦，著衫嗰個又好啦，唱歌嗰個又好啦，其實都幫到手㗎嘛。咁但係可能因為太高興或者太多人多謝咧，唔知點解成日都忽略咗我㗎。 所以我哋而家要隆重其事地介紹佢出嚟先，係啦，佢係歌唱老師啦，佢係嗲老師，嗨！ 嗨，大家好，唔好意思，一開始就咁樣喺度訴苦添。 不過又點翻轉？其實好多歌手咧喺佢哋做訪問介紹自己嘅錄音啊、新歌嘅時候咧，都會多謝自己嘅歌唱嘅聲音 coach 嘅。 即係試過有一次。阿泳兒咧，佢又係開完一個 concert 之後咧，咁佢多謝各人，然後再跟住就差唔多完，佢行翻轉頭，哎呀唔得，我要唔記得咗多謝啤老師，我要多謝翻佢，跟住我覺得又好唔好意思喎、啊，又計又唔使啦咁樣。 喂，所以其實咧，即都好多係歌手會係專程揾你去到，即係同你嗱，因為好多歌手自己可能都唱咗好耐歌啦，咁亦都一定嘅技巧噶啦嘛，其實都咁通常揾你係想係啟發一啲新嘅思考嘅方法啦，定係點樣嘅咧？ 一定係想嚇試下啲新嘅風格啦，係、啦，新嘅體驗啦，咁仲有你知啦，即係技巧嘅嘢咧，即係一路進步， 係 啊，咁所以就算喺有好多方法喺幾十年前啊、幾百年前一路用到而家，佢一定有用嘅。咁、但係因為而家啲科技咁猖狂啦，即係我叫猖狂啊，有內窺鏡啊，有 X 光啊，有成咧，咁會去進入你嘅人體去睇咗，要究竟我哋發聲嘅時候，我哋嘅喉嚨啦，我哋嘅聲帶啦，我哋嘅肺啦，係做緊啲乜嘢咯？佢點樣喐動咯？咁然後我哋係即係一路去學呢啲嘢啊！咁而比以前啲方法咧，就更加有形象化。咁所以有好多人都覺得，個方法都幾好喎、啊。咁於是就。一路咁，你啊話俾我聽，哇！有時係佢自己睇到，然後去揾咁咯。 係，因為我以前最先接觸到咧，就係一啲所謂嘅理論咧，就係佢哋話 Eason 都用好呢啲方法嘅，即係 speech level singing 啊嘛。咁之後聽過有好多歌手都會啊，即係啊，我都近排又試下呢個方法啦，咁樣。咁然之後近排我再聽就哦，原來你個人嘅姿勢啊，你條頸有冇向前向後啊，咁寒背啊，原來有關事嘅喎。 絕對係㗎， 原來係咁嘅喎。 係啊。系啊，咁所以譬如你好简单咧，有时候我就话啊，你一个老人家，如果佢系寒住背咧，佢同你讲嘢，佢耷低咗个头，佢把声咧都会好奇怪啦。所以点解啲老人家咧嗰啲声咧会系咁夹住个咯？咁样咁就系因为佢哋嘅姿势影响咗佢哋嘅身体啊。 系 啊，咁所以有时候譬如有一个人，佢点解佢唱得咁高音？点解佢又咁低音又咁雄壮？咁其实同个身体嘅 size 都有关噶。 哦， 系啊 ，size 系啊，啲 size 即系譬如阿瓊咁嘅 size， 佢會唔會特別係中低音會勁定係特別 高 咧？ 唔係，應該係即係嗱，呢個咧就要睇翻個高度嘅。 哦，即係個個都唔同。 係啦， 唔關闊度事，係個高度。係 啦，個高度事唔係個闊度事。 係。 咁但係當然呢啲都係一啲統計學嚟嘅。咁當然都有啲好高，但係佢哋唱可能唱得好高音。但係咧，大部分嘅男低音咧都比較高大嘅。 哦， 即系譬如你睇下姚明啦， 啊系， 就喺度我坐喺度懒跳，即系佢哋嘅把声好低噶嘛，系咪？ 系 啊，咁但系如果有时真系有啲比较娇小啲咧，啊咁即系林忆莲啊，咁佢唱得好高啊，好轻巧啊咁，咁呢个同身形都会有少少关 系。所以其实如果你即系揾阿比老师咁样咧，佢可能即系同你倾完或者试完声咁样啦，咁佢就可能启发到，唔系，其实你有呢把呢样技巧，你可以用，但系你未用过啫。 冇错，系啦，绝对系啊 ，Eric 你好有。呢、這个骨骼精奇啊！ 我以为 喂，佢都點到你啱唱咩音？ 我啱唱高音嘅。 其實另外有一樣嘢就係、是其實好多時啲人都會話啊，我適合唱咩歌啊咁。咁、其實咧，唔係淨係一個人係得一把聲咯。因為其實呢個咧就係我哋嘅習慣啫、我哋習慣都係用開呢一把聲。譬如佢啊，鍾意啦，係嬌俏啲嘅，咁佢把聲又好似慣咗叫嬌俏，突然間要去低音，佢唔識低音啊咁樣咯。咁但係有啲人咧就係慣咗 cool 嘅，係咁佢個喉嚨咧就真係喺一個 cool 嘅 position 啦，我哋叫做。系啦，咁就變咗你突然間要去嬌俏，我嬌俏唔到喎。係啊，即係 第一個諗起係黃婉之啦。 係啊，我都係。 第二個諗起謝霆鋒，你咪係。 係嗱，黃婉之咧，佢就平時咧係就係咁樣講嘢啦，係戴老師。但係佢做戲啦，做 musical 嘅時候咧，佢突然間佢就可以有嗰把聲噶啦，喂咁樣出嚟噶。所以我哋反而咧而家教唱歌唔好規限咗自己，你適合唱咩歌，而係你要揾你嘅。不同的高音、中音和低音去达到现在歌的要求、所以就、我们会教到他怎样去唱到高音而又中音低音又得咁咯。 终于你没有未来，还是你从来牵手喝了酒，笑想理由，然后他泡了一个美艳，你就走。他是个决心冷笑傻的女孩，就这么一点火把诺言都烧坏，曾对自己说你不坏我不爱，真活该，香水味乱了你，掏了心，真意外，爱上一个潇洒的人，我心里留痕，留对你的恨。 所以通常如果譬如你第一次见一个学生啦，咁嚟到揾阿炳老师，系啦，我想跟你学唱歌咁样啦，咁通常系你系揾佢个过程系点啊？即系嗱，你试下几首唔同歌，你俾我听下先，定系一个点样嘅开始嚟嘅？ 咁首先咧，我就会真系好似去整容咁，有整容前同埋整 容后 系啦。咁点样咧？就系、是、拍个 video。將佢第一次唱嘅歌嘅時候，佢嘅姿勢啊，各樣嘢影低曬，佢個發聲方法啊、咬字啊、呼吸啊，影低曬。因為其實佢自己可能唔知噶，咁我就會睇播完之後就話翻俾佢聽個重點，咁然後就會話俾佢聽呢度你試下咁做咁就咁做咁，咁然後即時又再錄一個 video， 咁好多時咧佢哋都會睇到個分別，就會。就会信咯，因为声音咧过咗咧，佢就唔记得噶啦嘛。咁但 系 有图有真相啊嘛，有呢度喺度，佢哋自己睇翻，佢哋就会知道个感受咯。 我成日好好奇咧，成日听啲歌手个 chest voice 啦，个 head voice 啦嗰啲。嗱，我真系好复杂嘅一件事啦。但系其实，譬如嗱，一次我而家嚟到，我真系唔明，我成日听佢。 咩共鸣啊？咩共鸣 啊？咁样，如果譬如以 head voice 嚟计，通常你会点样话到俾我听？ 啊， 我个 head voice 系咁其实呢个咧，我成日都讲呢啲系名称嚟噶。 哦， 系啊，你个 head voice 啊，咁中文人就叫做头腔。咁你同个讲英文嘅人，你讲头腔咁佢 ，what is 头腔？咁系咪系名称嚟 嘅啫？ 名嚟嘅啫，系啊，即系最紧要。有時我反而問翻佢，你覺得乜嘢叫做 head voice 先？好啦，咁跟住佢可能會俾一啲例子我，咁佢俾啲例子我時候，咁我就會知道，我哋咧就叫呢個做乜嘢？ 哦，咦，一個幾好嘅方法喎！ 係啦，係啊，係啊，佢即係好似英文啫嘛，就呢個係咩 telephone， 中文係電話咁，咁你就猛同個識唔識英文嘅人講 telephone， 佢唔會知係乜，係嘛？咁所以我係名稱嚟嘅，反而聲音。究竟你是想要哪一个声音，然后我就讲你怎样可以达到那个声音。而我们之间的讲的名称呢 是我和你之间可以容易沟通到的。但是呢如果你出到去跟其他人如果人家讲问你 投腔啊，我想要你的投腔多啲，或者叫你chest voice 多啲，你就唔好同佢拗。哦，你係咪要乜嘢啊？咁人哋聽唔明嘅話咧，咪覺得你都唔做乜。 所以你就試俾人聽。 係啊，我話你聽到，你會知道哦，原來呢個就等於呢、這個。咁你就做俾佢睇。 係。 佢覺得 OK， 咁就 OK 咯。同埋唔好諗，我要去個共鳴，去個共鳴，個共鳴喺邊度啊？唔係九龍站。 喺你同觀眾之間啊。 在歌词当中可以找到个共 鸣，系啊，咁即系所以有时啲啊，即系啲名称，所以呢、這个诶、欸，我都唱咗十几二十年歌噶啦，我唱得很好噶。咁、其实我觉得任何嘢都系，就算你煮咗十几廿年饭、跟住你去学一啲新嘅方法、你会发觉，原来仲更加容易煮，更加好食。 系 何乐而不为呢？系咪？尤其是自己系做呢一行， 系， 咦，又令到我。原来我今日可以唱到个 high C， 我琴日可以唱到，今日唱到，听日我都好有信心唱到嘅。咁我就行出台我不怕，我唔惊，我唔惊，我就唔紧张，我唔紧张，我的肌肉就唔会紧，啊，咁我就会好好控制得好好，就会好畅顺。啊、 所以嗱，就是开拓啦，自己去实践啦，同埋练习， 有勤力， 好系啦，好紧要嘅咁样样。 好似啲补习中心咧， 临尾嗰个bullet point。 同学各位找个位，这是你的开学礼。往前看，想象带着四方武士多美丽。先交过难忘学费，先不会来年失礼。明天总会是个新。学技终身制，总要学，无论代价多重，学会的多少帮补自信。背过书，何时被考起总有些用，至少你知道什么不懂。大概只得恋爱时没标准的教科书，必须靠人不断试，学前情达意，二人共处才够真挚。同学各位找个位，这是你的开学礼。若然你生活有时过得苦，亦不作废，荆棘里完成学位，操守却仍然高贵，学懂的会是你不业事。 好奇咧，即系有阵时我哋睇嗰啲人现场唱歌嘅时候，即系会拉咪啊，即系嗰啲关唔关事噶？其实， 咁嗰啲问题 通常 就 系台风嚟噶，定系其实佢真系可以喺技巧上系帮咗一个歌手去到发挥某啲嘢。 样样都有啲啦，系啊系啊。咁第一咪系一个好紧要嘅工具，系啦。咁我哋同每一个场地去到每一个场地，点解要有彩排呢？系因为每一个场地嘅音响唔同啦，佢个咪嘅功能又唔同啦，吓、有啲靓啲，有啲冇咁好啦。咁我哋咁，但系如果你即系你嗰啲咪，譬如喺台上面嗰啲咪，你拉太远咧，其实听唔到你唱咩噶。系啦系啦，咁所以咧，你个咪摆位都好紧要。摆得太高。又唔得，擺太低又唔得咁樣 咯。所以其實呢啲都係學唱歌你需要知道嘅技巧嚟。 係啊，係啊。咁但係有時就係、你想唱嗰、那個，你諗下嗱，譬如嗰、那個啲人拉咪嘅原理其實點解咧？即係嗱，譬如而家我個咪校咗呢、這個volume 啦，嗱、你都應該好清楚啦，係咪？咁我如果突然間爆一聲大聲咧，我個人都要褪喉。 系， 系啦，因为如果唔系个咪会突然间爆同埋刺耳咧，咁听众听起上嚟都会唔好听噶嘛，咁观众听起上嚟就唔好听咧，咁都会影响咗人哋个接收咯，咁、所以我哋都会去需要去拉咪，但系其实嗰个拉咪有时又唔好就系、觉得哇佢拉开个咪都听到把声好劲啊咁样，即系有时有啲观众系觉得咁样嘅，咁都系嘅，咁即系拉开个咪都听到佢把声，咁佢咁大声都系一个都好劲嘅。但是呢我真的试过有听过一个人唱歌呢就是他个高音不到的第一下不到。那再唱就再要重复的 chorus, 有再上他就开始呢每到那个音就拉开个咪。 哦 我明白啊，因為我睇台灣啲歌唱比賽咧，即係有評判咧就篤爆嗰啲參賽者，就話你高音位拉開支咪係因為你逃避緊個高音。 完全啊，真係英雄所見略同啦，係啦，即係因為我就係見過，哇佢。會係逢係個高音，雖然我因為我坐得比較前，即雖然佢係拉開個咪，我聽到佢走音咯。咁佢上到個音嘅時候，上到高音時候，咁樣一係唔到，一係就塞住個喉嚨。咁但係都大家都覺得佢好犀利嘅，係、哦、啊。咁我就覺得嗯，咁有時都要自己自救嘅，係咪？即係唱唔到，當時唱唔到，咁咪唯有咁樣。咁但係我就成日同啲學生講，唔可以用呢啲方法， 係 俾佢咁咪俾人踢爆咗就好肉酸， 好正氣。老師，我哋唔呃氹氹噶， 係啊，我哋唔呃氹氹噶， 係真功夫， 係真功夫 大師傅。 系咁，即系你只可以呃到一本普通星斗市民啦，系咪？咁即系如果人哋真系细心听，或者即系专家听，就会听到，嗯，你冇做好准备咯。 系 咁呢个系即系个人嘅修养睇法啦，我觉得系。 Okay. 但我想知咧，嗱，即系譬如嗱，因为你喺已经系有教啦咁样，咁但系譬如可能流行歌手，由你会同佢即系指导一下啦咁样。但其实可能喺舞台剧嘅唱 musical。Theatre 同我唱流行曲，咁已經係三種好唔同嘅演唱嘅方式嚟。咁所以你就會即係啊，因應佢唱啲乜嘢，你就會教佢乜嘢嘅技巧會啱啲。 係啦，冇錯啦，係啦。咁、哦、其實因為我哋嘅技巧咧，亦都可以共用嘅。 哦， 係啦，有共用嘅。咁但係就音樂上面係風格咯。即係譬如我教粵曲。有人學粵曲，我可以教佢用我嘅方法去教到佢用粵曲個聲音咧，點可以令到佢唱得更加好啦，同埋唔會傷聲啦，係啦。咁但係譬如你話我嗰啲粵曲嗰啲咩滾花啊、滾花我識，咁嗰啲我就唔識啦，即係我唔識名稱啦。我話俾佢聽，我唔會識嗰啲名稱，但係我可以教到你一啲。共通嘅技巧， 即系揾到嗰把声， 系啦，冇错啦。咁然后跟住佢唱嘅时候就更加稳阵啦，系、 哦、 啦，更加好啦，系啊。咁即系试过有一个粤曲嘅师傅咧，系真系叫嗰、那个学生咧去揾我，因为佢话我净系可以教到你粤曲嘅风格，但系我教唔到你粤曲嘅唱法。咁跟住佢系因为咧，你系唱到，不过咧。你唔夠持久同埋唔夠響啊，所以咧、哦、我唔可以俾你出台啊，你唔可以上妝出台。咁揾完我就經過咗三個月之後，跟住突然間佢老師就話：你做咩嚟啊？點解進步咗咁多？即係因為你都要時間噶嘛，你可能今日學完， 今晚搞掂啦。 咁但係有三個月嘅時間，咁跟住佢就話：係啊，我就係去咗學唱歌，哇，真係唔同咗，即係唔係話賣廣告不過嗰個人真係好勤力啦，再加上佢自己又好勤力。咁跟住之後，佢就打電話俾我。我老師話咧，再多三個月就俾我上台啊，因為而家就要開始學埋。即多啲要練多啲身段啊，做手啊，咁嚟配合埋唱曲咯。咁所以其實唱歌其實有啲聲音係可以共通用嘅。 咁、 okay. 所以咧就係、是、我就會因應啊，佢係一個乜嘢嘅風格，然後咧我就會話俾聽啊，其實你可以用呢類嘅發聲方法，咁咧就用。上去你嗰个唱歌嘅风格。你有机会真的在等着，甚至装订了什么冷小特，增加谁的力都如何，再看看我背上我的七角料的，却那颗突出心命一个，这不能测，这是强测，双层一头不灵的复刻。 了什么的相册，添加谁的利用如何，不敢的我非常懂得，我的就要亮的，原来的不再是另一个账目单册，谁的相册，谁家的人都无力的资格， 首先咧，听阿炳老师讲到流行曲同埋呢个粤曲之间嘅结合啊，简直有周杰伦之前嘅呢一首作品，歌曲名称叫做《霍元甲》啊，咁大家听到都系流行曲同京剧之间嘅结合嚟嘅。一阵翻嚟继续阿炳老师教我哋唱歌，一阵翻嚟速动音乐，再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3: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青衣长康村康美楼一名女子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她居住的07单位楼上10层一名住客上个月亦都确诊。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说，不排除住高层病人的粪便病毒经粪渠透过空气传染给低层女病人，但是无需担心沙士时淘大花园事件再出现。政府深夜派人到康美楼撤离07单位的居民，分别到4个检疫中心隔离，暂时发现4个人有病征，已经送到3间医院隔离治疗。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凡就说，初步调查发现住在低层的患者曾经改动屋企的排气管，当局会继续调查，相信同03年淘大花园 U 型去水位传播病毒的情况不同。政府安排青衣长康村康美楼的07室居民到检疫中心检疫14日，中午再有居民乘坐政府车辆离开长康村，多名警员和大批警车到场协助卫生防护中心的人员，并且封锁康美楼对出的车路。当局在深夜上楼询问07室住户的健康情况，并且撤离相关人士。有住户说熟睡的时候听不到拍门声，因而未有离开，早上才落楼了解情况。南韩听日起将香港同埋澳门划为新型冠状病毒疫区，加强对经由港澳入境旅客的检疫。南韩中央防疫对策本部话，所有经港澳入境的旅客要在抵达机场之后提交健康申报表，提供手机号码同在南韩的住址，并且透露有没有在过去2星期去过中国湖北。另外要接受体温检测，有发烧和呼吸道症状要接受病毒检测。南韩原本只是要求来自中国内地的旅客填写健康申报表，并且检查他们有没有病征。当局解释，由于第26和27宗确诊病例患者曾经在广东逗留3个月，并且途经澳门返回南韩，病人未有接受检疫，因此加强对来自港澳旅客的检疫。泰国陆军参谋长孔松鹏为士兵开枪导致29死57伤的事件向国民道歉，承诺军方会赔偿。孔松鹏召开记者会期间多次情绪激动，强调由开枪一刻开始，士兵乍甲攀已经变成罪犯，但是希望国民不要怪罪军方或者士兵，他作为陆军参谋长愿意接受所有批评。 乍甲攀，上个星期六下午因为房屋买卖纠纷枪杀一名指挥官和另外两人之后，在军营拿走大批武器弹药，再偷走军车，驶向一间大型购物商场，沿途不断向途人开枪。乍甲攀之后在商场同特种部队同军警对视，军警最终在第二日的朝早将乍甲攀击毙，救出全部人质。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微雨，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和暖潮湿，随后一两日有雷雨，星期日气温显著下降，下个星期初早上寒冷。现在的气温18度，相对湿度 79%。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607点，升368点，总成交金额977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2901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768点，升4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10.2升9.4，阿里巴巴212.4系跌2毫，美团点评99.4升3.65，盈富基金27.8升4毫，建设银行6.46升1.8，小米集团12.88跌8仙，吉利汽车14.52升8.2。中国平安92元升8毫，华夏沪深344.55升6.5，中芯国际16.44跌3.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64，日元109.89，瑞士法郎0.978，澳元0.671，加元1.33，新西兰元0.639，人民币6.977。英镑对美元1.291，欧元对美元1.091。港金现价报14,520元，跌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69.1美元，卖出1,570.0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将军澳宝林北路的交通意外啱啱清咗场一阵，而家宝林北路介乎翠林路同埋林盛路之间来回方向的行车线啦，已经解封。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在菲林明道，西行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接近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接近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那段车多挤塞的，龙尾排出去金钟道近红棉路口。另外在湾仔那边，皇后大道东去跑马地方向近住麦加力哥街那段车多挤塞，龙尾排出去金钟道。在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车多缓慢，龙尾去到接近定富街。协和街下行都是有些车龙的，排到去物华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龙尾接近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去到何文田港铁站对开。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三号干线海泥村去尖沙咀和元朗公路泥围隔音屏方向屯门。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要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市民外游时应避免去爆发肺炎的地区，不要接触动物，不要食野味，避免到湿货街市、活家禽市场或农场。如果回到香港后发烧或有其他病征，应戴上外科口罩和立即求医，告诉医生知最近去过哪些地方，还要时刻注意个人卫生，保持双手清洁，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 成日讲这个世界没话没了边个不得，其实在音乐的世界里面没了他们真的不得。 如果没有你，日子怎么过？ 骚动音乐，没了你不得。 今日冇咗你唔得吓，除咗 Eric 阿琼之外咧，仲有我哋嘅歌唱老师阿饼老师。 因为我听得最多咧，就系好多歌手有阵时点解佢开始揾唱歌老师咧？首先就系唱伤咗把声啦。 哦， 系啦，咁即系之后就发觉，咦，唔系，可以用一个更加好嘅方法去用自己嗰个乐器啊，即系你嗰个声带又好啊，成个身体结构啊，诸如此类。 系啊，系啊，即系好似一个运动员咧，咁佢哋每日嘅练习可能十几个钟，咁佢哋要识得保护自己唔好伤啦。咁我哋唱歌都一样，咁有亦都有即系就系、是、有啲学生佢会话啊，我唱一只歌 OK，唱完之后第二只咧有少少辛苦，第三只咧就挨噶啦。咁我话咁你点唱一场音乐会？ 系咯。 咁所以 快闪咯，所有决定 系啊，所以系啊，所以成日都有嘉宾系嘛。 系。 咁所以其实另外学唱歌有一样嘢就系话要懂得学点样保护自己把声咯，点样用个工具，系点解我用完会唔伤嘅？即系譬如有时啲高音咁样嗌完，啲人哇我嗌出咗，不过跟住沙咗我把声，咁冇用噶噃。你而且伤咗咧，其实就好似伤口咁，我哋嘅手指啊，譬如或者身体下，即系你伤咗，佢咪会流血啊，跟住结焦啊。咁如果你真系成日都咁样声沙，咁就即系其实表现你用嘅方法唔啱啦。咁佢伤咗好翻结焦，佢嗰度肌肉嘅弹性就唔好，个弹性唔好咧，变咗拍打嘅时候咧。就會漏氣啦，就會有啲漏氣聲，就會變到咁樣啦。咁、 哦、 所以我哋學唱歌，除此之外，亦都要學保養把聲，點、哦、樣令到佢唔可以受傷，用嘅時候唔可以用錯而受傷咯。咁、咯。 OK， 我成日咧有陣時睇 concert 咧，咁見到個歌手佢唱係哇好聽啦，但佢一講嘢把聲係沙嘅，係咪其實講嘢把聲同唱歌把聲可以係兩個嘅方法？ 唔同嘅力 咁樣。 其實係唔同位置。 哦， 係啊係啊，因為譬如我哋講嘢咧，其實基本上我哋個喉嚨咧，你知唔知你喉嚨會喐㗎？ 知啊， 系咯，佢会 李克勤个喉咙都好劲添。 系啊，系啊，咁因为咁佢系咪？系啦，咁然后跟住你摸住你个喉咙咧，你试下谂一个咁你摸到佢会点嘅？ 咩音嚟噶？ 冇所谓噶，你模仿得噶啦。 快啲啦！ 系啦，或者你自己当自己系港女啦，系你中唔中意食嗰样嘢？ 嗱，呢个我识，呢个我识。 咁跟住咧，咁所以我就想象你一定好丰富。咁你唔可能，哎呀，我个喉咙咧上咗去啦。咁然后你个声音就会咁样。咁所以有啲人一讲嘢，你个喉佢个惯性，佢自然咧，佢咧就系、是。我咧唔中意食呢个噶 ，Honey Baby 啊，我唔要啊！但系咧，人可能有个人踩亲佢咧，佢转头咧拧过去就 作死你啊！ 喂，你踩亲我啊！咁跟住佢个喉咙就会去咗另一个位置，会低翻落嚟，咁所以咧个声音就会粗啲咯。 哦，所以你先就系你先听，可能系睇 concert 你就明白哦，点解会咁嘅咧？系啦，你就知道原来背后就 系 关乎你嗰个人体结构啊， 系啊， 所有嘅嘢。 即譬如而家我拉低我喉咙俾你睇，拉件衫喺度围。 其实我以为想升乐堂，点知系生物堂？人体计构 好近噶，好似嘅。嗱，咁你佢哋喉咙升咗上去，佢升咗上去之后，佢系收窄咗嘅。 O K， 系啦，咁所以收窄咗咧，咁所以好多人唱高音上到去高音咧，佢咪就系觉得捻住个喉咙。咁如果你唔识控制佢咧，佢会捻得更紧，佢收得更窄。咁当个通道窄到咁嘅时候咧，冇。密封咗，咁佢就啲氣出唔到嚟啦，你啲聲音都出唔到嚟啦，咁咪就變咗有一種呢啲咁嘅聲咯。咁呢聲係好傷聲嘅，所以大家如果即係你練歌嘅時候唱到一個聲係咁，就一定要停，即係你唔係嗌得多咁樣，然後就仲有喎，即係又話嗌到把聲沙曬咧，喉嚨沙， 你好翻咧，把聲開咗噶啦，就啱噶啦咁。咁其實就好似唔通你去跳舞，你跳啦，你跳到只腳斷咗，跟住好翻咧，你就識跳舞噶啦咁，係咪咧？ 我諗起嗰個武武俠片，咩欲練神功必先自宮嘅嗰個原理，你傷害咗自己先可以得到嗰樣嘢。 滄海一聲笑。滔滔两岸潮，浮沉随浪，此际今朝，苍天笑，纷纷世上潮，谁负谁胜出天之晓，东山笑。浪淘尽红尘俗世几多变，清风笑，影野寂寥，豪情还剩了一襟晚照。 我头先讲咗好多咧，即系俾老师继续讲，系即系嗰个系喉咙嘅结构啊，发声嘅原理啊，诸如此类啊，等等咁样啦。咁但系好啦，去到成日啲歌手话，唉，唱歌啦，咁好啦，你有个技巧咯，情感方面嘅嘢，会唔会都系揾你去帮手嘅？ 都有噶， 嘢噶， 即系好似学钢琴咁，你学钢琴，个老师会教你点样弹到首歌啦，点样用嗰啲指法啦，跟住佢会话俾你听，嗱呢个作曲家系。几时几时出世？佢嘅生平系乜嘢？所以佢写嘅歌会系咁样咁嘅风格，咁你就要代入咯。另外有时因为喺文字啦，因为唱歌你文字，咁有时个写词嘅人嘅年纪可能比较大啲，佢嘅经历会多咗，佢见嘅嘢多啲，咁但系。而家唱歌得个二十岁，可能佢未见过、未听过，佢就系噏咗啲字出嚟，佢唱到个字，但系佢唔知嗰个背后人哋想写啲乜嘢，或者嗰个字譬如翡冷翠，咁佢就唱咗翡冷翠。我你知唔知翡冷翠系咩啊？咁跟住佢就话未翡系咪啲好冻嘅翡翠啊？咁 嗰啲叫冷翡翠， 系啊，咁所以佢根本可能佢冇接触过，咁所以我话俾佢听，翡冷翠其实就系、是Firenze， 意大利文叫 Firenze， 即系 Florence， 即系佛罗伦斯。咁跟住佢哦，咁阿大家口对住我，咁但系跟住我话，咁但系你自己有冇去揾过咧？佢话冇，我就系谂住系好冷嗰啲翡翠，我系好冷嘅翡翠，点解你会喺个好冷嘅翡翠里面邂逅咧？啊、我哋邂逅在翡冷翠，咁你点会喺个翡冷翠又邂逅？咁呢啲系打开 酒楼名嚟嘅，咁 玉器市场啊， 可能系啊，佢可能嗰条街系啊，有卖玉器啊，咁我你啲想象力都好丰富，咁所以点解佢唱嘅时候点都有啲感情，佢就代入咗嗰啲感情落去啦。咁我话，所以你唔够欧洲式咯，而家你就屯门，系屯门黄金广场嗰、那个黄金海岸嗰、那个。嗰个事情啊，都浪漫嘅。我话但系啊，而家人哋喺欧洲咁、啊，咁可能咁样会带到佢又多啲啦。另外咧就系啊，咁除咗人生经验要同佢哋倾下，一啲嘅有时可能呢个知识啦，咁亦都系有时系佢哋困咗喺心里面、心底里面嘅一啲嘅记忆啊。咁佢未必够胆攞翻出嚟、因为。有時我會同佢講，帶咗佢入歌，話俾佢聽呢個情感係咁咁，跟住唔得，唔好講，我想喊啊咁。跟住我就喊啊，你喊啊，你喊即係你感受得到，你即係到，你一定要記住呢個感覺咯。你要記住你為咗呢一句翡冷翠的邂逅，你喊，咁即係你感受到啦，唔再係。街市买玉器啦 ！我而家喊系因为我觉得自己好蠢，好蠢啊！ 都得噶，因为嗰种痛苦咧，我哋听出嚟咧系唔会知道噶， 系 啊，其实唔会知道噶。即系我有时我教个学生，我话啲人话我冇经历过啊，我话嗱，你试过拍过拖未啊？未啊，咁佢又未试过嗰个经历，分手嘅经历， 咁啊，我冇經歷過喎，咁我感受唔到。咁我話，如果做演員，佢要做鬼咁，佢係咪要死過先可以？ 我都話佢就係一定係一個好惡嘅老師。因为呢个你真的很难驳佢，你明唔明？ 系咪先？即系你而家做丧尸，唔通你真的要做丧尸，你才可以咩咩？咁你咪想象丧尸系点咯？咁同埋鬼都唔一定系要精子咁样噶，可能啲鬼都可以好靓嘅美艳鬼啊，诶喂食鬼啊，诶活泼鬼啊都得噶嘛，系咪好多种噶嘛？咁所以你唔好一句喺度，我冇试过啊咁，咁跟住就我唔知点，咁就唔谂咯，系啊，咁你就用系要去尝试谂翻啲。 可以教好多港女 咁所以咁我会有时我反而话咁你好悲哀喎，系啊，咁你少咗一啲感觉，做人少咗一啲感觉。我哋做人其实真系要有喜怒哀乐，你先至可以识得感受快乐，系啊。咁所以话你快啲去失下恋啦，快啲俾人飞下。所以我成日叫啲学生，我你快啲去拍拖，失恋下，你先感受到嗰种感觉， 真系有帮助噶，做咩？ 所以如果有啲人话我已经看破红尘，我内心已经再冇， 咁我叫佢唱看破红尘嗰啲咯。咁就要解释琴嘅歌佢先唱啦，就系、是、看破红尘咁样嘅歌啦，咁。 逛够了世界，别进了春风。活着至活着，万丈在细水中畅泳。偶尔爱上过一些倒影，流连路程何流流过几度明星，浪亭下像那绝境，难辨旧日风景。山水非山水，冻了变雪堆，山水般山水，如热若无水。混杂绝望后便是泪水，衍生出心碎。葡萄若花水醉了会再醉，会跌进漩涡太虚。死于渠里，生于屋里，同样乐至春水。汗滴在血海空不空，散醉后味道愈残浓。 情况啦，因为你会有一个 insight 啦，咁可能即系歌手有自己理解啦，但系去到可能监制录音嘅时候，咁又会有第三种嘅理解嘅，咁哇，咁会唔会有种系诶大家睇法太唔同，咁应该点处理，或者佢最后拣咗系监制嘅方法，又未必会用你嘅方法，咁呢啲会唔会你都会觉得诶？棘棘地啊，咁样。 阿琼你个拍档 Eric 真系会有骨骼精奇。 我知啊，我知道我知啊，所以点解我会拍住佢咧？ 哦，系喎， 其实有眼光我系我啊。 系啦，冇错啦，我都觉得。 主要嚟讲，我系一个死拍婆，好中意喺度挑拨离间啫。 啊，嗱，冇错，呢个真系完全系我哋面对到嘅，困难啦、啊，咁所以呢、這个咪又系咯，我一路学，我一路教嘢，都一路学嘢，就系、我试过有个歌手咪就系、是。去到嘅时候，佢系咁唱，咁、那个监制就话唔系啊，我唔系想要呢啲啊，我想要咁啊，呢啲唔好啊咁。咁其实咧，佢就好唔开心，即系喊晒啊，咁就录唔到。咁跟住之后咧，佢又即系会同我讲翻，好彩佢同我讲翻，咁我同我讲翻，我就话其实 冇话好与唔好，即系有人中意食榴莲， yeah. 有人唔中意食。 系， 嗯，我话系啊监制嘅喜好。嗯，咁我就谂到一个招数啦，就系我教嘅时候，我有时会教两手准备， 哦、 即系两种嘅唱法。 系， 一种即系咁样变咗咧，个监制话 A 唔得。A 餐唔啱，咪俾 B 餐佢咯。系啊，咁或者系，所以点解我话我哋要练点样去令到我可以有唔同嘅声线？ 系 要俾几个嗱，我话嗱呢个系 A， 呢个系 B， 呢个系 C， 我哋 A、B、C 都做到啦。咁睇怕佢唔会要 D 啦啩？咁如果佢要 D 嘅话咧，咁你再话俾我听啦。 再拆啦， 好多售后服务要跟进。 系啊系啊，咁所以有好多时诶、反而我会同个监制预先沟通咗。 哦， 我去理解，诶、哎，究竟你系想要 A 餐、B 餐、C 餐，定系 D 餐咧？咁，咁可能佢到最后佢系 A、B、C、D。 嗯 ，A、B、C、D 都要有，都要有喺度。 即系第一段用 chorus 嘅时候就最后 B 啦， 系啦，冇错啦。 bridge 位我哋要 C 嘅，系啦。咁所以我而家教学生嘅时候就话，嗯，我而家要教你煮一个一种餸菜，就系自助餐。冬盘有，热盘有，攞水滚嗰啲又有，系啦，日式有，意式有，印度有，咖喱有，乜都有。咁到时佢要总有一样啱佢啩。 O、okay, K， 嗯， 即系我想问下比老师咧，即系教咗系唱歌嘅经验以嚟咧，有冇啲系都难到你嘅一啲嘅 case 嘅咧？咁、我都要花少时间去处理一下。 系，我觉得难搞反而。就算以前都是、难搞是他的态度。 哦、 即是试过也是、不过不会开名 字。对。 就是试过我真的给他方法他那我们有很多道具的。 是 的给一条橡筋他这样。他因为他很紧所以就拿条橡筋拉开他的 muscles, 那跟着他唱到、他真的唱到他自己。 即他拉着条橡筋来唱。 是啊是啊。 哦 跟住佢把聲就執發到出嚟，係啦，咁跟住然後佢因為係佢我一個學生帶佢上嚟嘅，咁嗰個學生咧就話：哇，係啊，真係得咗好響啊，或者好舒服，好通啊咁樣。咁、但係跟住佢就禮手就掉咗我條橡筋落張凳。得啊，我知啊。咁但係我冇橡筋，我唔識唱喎，咁唔得嘅喎咁。咁、但係呢一個就係個第一步咯。咁其實我哋。即系咪就系如果你有嗰个工具而你又做到嘅，咁你系咪应该要记得啊？试下先啦，试你一次两次三次，如果试到十次都完全唔得嘅，咁嗰件事真系你唔好信啦，系咪？但系如果你试一两次三次，系真系有啲唔同，我都讲嘅，即系有啲嘢要慢慢进步，你会睇到诶、有啲唔同，有啲唔同，咁你就知道嗰件事系行紧一个正确嘅位置咯，系、啊，咁同埋个态度咯，就算你几唔相信嗰件事， 都唔系咁咯， 你都唔系咁样嘛，咁我觉得人嘅态度系最难搞嘅、如果佢嘅态度系咁咧。呢啲人係好難教嘅，係啊，即係我覺得你對你對人都冇禮貌嘅咁，唔係鞋品唔好，人品唔好嘛，歌品唔好，人品都唔好咯， 係 咪？ 係 咪 先？ 我好中意呢句噶，鞋品唔好，人品唔好，歌品唔好，人品都唔好噶，所以即係如果揾女婿咧，同佢唱下 K， 即係 爭咪唔得， 唔得係啦，你要誒咁搶咪唔得，爭揀歌 係 唔得。或者唱到副歌唱唔到，就递俾人哋唱，唔得。 嗱，所以我哋今日啊，即系又系唱歌啦，生理结构嘅技巧啦，讲到你嘅 lifestyle 啦，跟住讲到拣女婿啦，总之八个字都系啊，比老师嘅八字真言。歌品唔好， 人品就唔好， 同埋系唔系做唔到，只系未做到。 系啦，咦，押韵噶喎！今日多谢晒比老师， 系 ，thank you， 多谢，拜拜。 这首歌没什么想说，也许是作词人他想的太多，不论是友情的还是亲情的，喉咙被震动过，便能够满足我。藏太多人间的脆弱，小时候藏出我，会不知所措，有时候藏。吻别有一天寂寞，但我的感情如一次没什么不妥，歌手偶遇那一首歌，纯粹命运的嫁祸。我只想唱歌，直到有一天我喉咙唱破，不管他谁的歌，有音乐一样哼着唱着我。 曾经已是长的不老传说，唱的是呼吸和生活。爵士一种寄托，总摇滚是年轻的一样顿挫，每一类的曲风随风一笑过，记录下我情绪为了谁而起落。童年是哪一首儿歌，在人生闭幕前哪一首离歌，可给我唱一唱都一样洒脱，就算是没人听也享受那结果。排行榜上每一首歌写下潮流的段落，我只想唱歌，直到有一天我喉咙唱破，哦，管他谁的歌，没有音乐依然哼着唱着，我只想唱歌，最快乐从来不必说什么，宠爱火花烫的头发乱了，唱歌是呼吸和生活。 上一次多谢晒比老师嘅教导啦，系记得啦，歌品唔好咧，人品系唔会好噶。同埋咧，只系未做到，唔系做唔到啊吓。好啦，拣嚟最后一首歌，你有张学友歌神嘅《我只想唱歌》。依家四点钟翻嚟苏动音乐，我哋练先去马来西亚。 但系强调情况反映现时嘅防治措施有效，令到个案冇喺社会扩散。另外，卫健委表示，武汉的新增疑似病例已经由2月5号高峰下跌，显示随着武汉市实施强力措施，将确诊患者集中救治、疑似患者集中隔离等，令到武汉市疑似病人的存量正是加速分流和消化。卫健委又说，已经制定患者出院的标准，并在全国统一执行。日本厚生劳动省表示，再多两名由中国湖北省武汉市乘坐包机回国的日本公民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共同社引述消息说，其中一人在上个月底回国之后一直留在其育院的屋企，至上个星期六就表示出现发烧症状，连同早前在钻石公主号邮轮确诊的135人，令到日本染病个案增加至大约160宗。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华南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是逐渐被和暖潮湿的海洋气流取代。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微雨，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和暖潮湿，随后一两日有雷雨，星期日气温显著下降，下周初早上寒冷。依家嘅气温1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573点，升332点，总成交金额1066.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01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768点，升4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09.6，升9蚊；阿里巴巴212.2，跌4毫；美团点评99.2，升3个。是升3.4，建设银行6.44，是升1.6，盈富基金27.75，升3.5，小米集团12.78，跌1.8，吉利汽车14.48，升7.8，中国平安91.85，升6.5，中芯国际16.46，跌3毫，华夏沪深344.6，是升7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64，英镑10.021，瑞士法郎7.938，澳元5.208，加元5.841，新西兰元4.959，欧元8.4716。每百日元对港元7.06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863。港金现价报14,520元，跌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66.52美元，卖出1567.1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报告意外事故先啦。咁啊，较早前咧，太子道东去旺角，咁啊近住彩虹村差唔多金碧楼变电站嗰度对开咧，就发生过意外事故，好快清咗场噶啦。不过而家嗰段嘅太子道东旺角方向咧，都系有少少挤塞嘅。另外就是新界的葵涌道和葵安道交界都是有意外的，影响到现在葵涌道的车不可以直出九龙，葵安道的车就不可以直去葵涌道的，葵涌道和葵安道交界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经过时间大家就留意现场的交通警员指示。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菲林明道，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暂时交通畅顺嘅。港岛路面方面，中区的皇后大道中西行近住雪厂街那段就比较塞车。九龙方面，观塘道东行去油塘，近住康宁道至到牛头角港铁站那段就行车缓慢嘅。安全车速报告有三号干线海丽村去尖沙咀，同埋元朗公路泥围隔音屏去屯门。最后卫生署提醒你，每日最少要吃五份蔬果，可以预防各种的慢性疾病，好像心脏病、高血压、脑血管病、糖尿病和部分的癌症。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喂喂喂，我嘅偶像喺对面，过去啦。 喂喂喂喂喂，等阵啊，绿色人像灯号斩紧，唔过得住噶。 红色人像灯号就唔过得啫，斩绿灯都唔过得。 法例规定，绿色人像灯号一盏，过紧马路嘅行人会有足够嘅时间继续以正常步速过马路，未开始过嘅就唔可以过噶啦。唔遵守交通灯号过马路，会罚款港币2000蚊噶。绿灯啦，过啦。 哇！情人节嚟啦，严琪，我送啲嘢俾你 relax 下。 魔鬼 Eric， 你送咩俾我啊？ 吸啖大麻就会令到你好轻松噶啦。 我知啊，仲会产生幻觉、抑郁、集中力减弱、记忆力同埋判断力受损啊嘛，同埋好容易激动噶。 诶，你点知啊？ 食大麻有咁多害处，我系唔会上当噶。 禁毒处禁毒常务委员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你有一个无毒有偶嘅情人节。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嘅隔气弯管内有足够嘅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仲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同维修。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苏东。 下昼嘅四点十一分翻嚟之后嘅骚动音乐，头先预告过啦，四点钟之后翻嚟，我哋会连线去马来西亚，认识一位咧当地嘅女歌手。翻嚟之后最先送嚟嘅咧系，我觉得最近都带咗俾我好多安慰嘅一首作品。嚟自陈建安嘅歌曲名称未知道啊。 继续望着大雾辗转散于街里，听到着了快要撞身冰雪里，然而谁一伸手有阔天空。继续别让活着就是习惯失去，那个回答爱与理想不会碎。 而谁一起身已经起舞，需要爱哭我跟你爱哭，需要祝福我给你祝福，岁月远渴望近便渴望会更好，一路走着一路走在生命之中，一直失望一样不断希望之中，请相信人人能发现未来即将同道，一日分别一日相遇天地之中，天地崩坏一样一步一步陪着你，从不怕迷路，一刹漆黑有几刹光辉未到，闭上眼睛可看到，继续命运极妙妙再没有根据，太怪怪到勇敢走过去，谁和谁一转身已经不老，需要爱哭我跟你爱哭，需要祝福我给你祝福，渴望近岁月远但岁月会更好，一路走着一路走在生命之中，一直失望一样不断希望之中，请相信人能发现未来即将同道，一日分别一日相遇天地之中，天地崩坏一样一步一步陪着你，从不怕迷路，从来无人知道暴雨后有先到，最冷处吹起暖风，一日欢呼，请相信人人能发现未来意想不到，星在膝下花在肩上心在心中，千万珍重即或一步一步离开你，从不怕迷路，一次出生那些美好仍然未到，一再呼吸太多美好怀疑就到，闭上眼睛可看到， 我觉得未来对于每个人都挺公平的，因为未来会发生什么事呢，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不知道的，尤其是可能对未来充满恐惧呢，这件事都是一样的，但是只要我们手拖手一起走下去，出面几混乱都好，实过到的。陈建安最新派台作品，作曲有陈建安、填词周耀辉，歌曲名称叫做《未知道》。 苏动华语乐坛， 今日同我哋连线嘅地方系马来西亚。 苏动音乐华语音乐连线，今日去马来西亚，欢迎我哋嘅 DJ Jim， 阿 Jim 你好啊 ，Hello， 石榴麦搭档你好啊，我系阿 Jim 庄正毅啊 ，My 嘅 DJ 啦， 哎，我想学新嘢啊，头先中间嗰句系咩嚟嘅话？ 石榴麦搭档就系欢迎光临喺马拉文啊，就系、是、用咁嘅方式嚟讲，石榴麦搭档， 我好唔好？我想学下石榴麦搭档咁样啊，对唔住咯，语言天分真系比较差。 特登， 萨拉乜等等， 得我以为炖蛋啊，听到好呆咗添。 好啦，算啦，我真系冇乜语言天分。 你多啲。 我发现无论边个地方嘅语言，俾我学咗之后，都会有种食物喺当中嘅，唔紧要啦。 哦、oh, ，OK， 特色嚟嘅。 系多谢多谢多谢。今日咧要介绍咧，头先用呢个马拉文帮我哋做咗呢个开场之后咧，即系虽然学失败咗啦，但系今日呢位歌手都真系好有马来西亚特色嘅一位歌手嚟嘅，就系、是、叫做赖重逢啦。 抬头望长裙下的风，连幻想的质感都一样有用，无 论书房或诗涌，同样诱发过我那一秒悸动，从未敢换过译文，却对每一个的欲望无憾，热血在等，大概每个人不只喜欢一个女人。让那飘啊飘啊的群挑惹起战争，赐予世界更丰富爱恨。让那拜啊拜啊的群臣服百万人，对你我崇拜得太过分。为那猪那猪那的群死我都庆幸，为每个我裸的化身，每集群穷一生作诗神。 系啦，咁之前都有介绍过佢翻唱 Eason 嘅《群下之神》啦，哇！即系一百万个女歌手合唱咧，你系一个音你就可以认得出呢、這个呢把女声。我觉得呢件事系好紧要啊，对于每一个女歌手嚟讲。 因为佢嘅声系带啲沧桑啦，然后仲有就系佢嘅爆发力，呢、這个就系佢当初比赛嘅时候攞冠军其中一个好受评审青睐嘅一个点。咁当然今次推出呢首歌就有啲。同佢之前嘅作品有少少唔一樣，之前都係爆發力為主，但係今次係回歸翻比較內心世界些少嘅。咁呢首歌嘅歌名叫 Never See Me Cry， 就一個其實係入邊唱嘅歌詞係講緊咧，希望自己可以樂觀啲去面對所有事情。好多時候你做好多嘢，咁大家會俾好多意見，你聽呢個講，聽嗰個講，聽另一個講，咁會影響住你前進或者係一直去。一直去对自己嘅质疑等等嘅嘢，咁嘅一个情况，佢冇办法将自己推到最高位，或者系将自己真系想要嘅去展现出嚟，最后受伤害嘅都系自己，所以包括今次嘅歌词系佢自己填嘅，我觉得都系一个俾自己新嘅突破同埋挑战。呢首歌系提醒紧所有，我觉得喺生活上边咧。任人摆布的朋友是时候做回自己了。 有人说说你怎么怎么样，有人说说的让你失去方向，有人说说你应该不应该，有人说说的让你忘了自在，过去现在还是未来，选择期待 剛才阿 Jim 即有讲到其实是他自己本人的故事，你很感觉到即大家可以上去看这个 Never See Me Cry 的 MV， 因为我觉得做戏做得很好啊，真的。 除此之外这首歌呢他推出之后都受到一个网剧的青睐，那就拿了来做个主题曲的。那首那部剧叫做很红又怎样，很红又怎样，是一个讲网红生活的一个网剧。咁就好貼切將成首歌嘅內容都帶出嚟啦，因為做網紅，大家可能已經係而家時代一個好 hit 好 hit 嘅一個事業，但係大家又知唔知佢哋受緊嘅壓力有幾大呢？咁呢首歌就係一個可以提醒或者係同大家分享佢哋心情嘅一首歌啦。 我谂其实好多人，即系尤其是都市人，大家都可能面对紧呢个即系困境啦。我觉得即系平时翻工或者喺朋友面前，可能嘻嘻哈哈好开心，但系当你自己一个人嘅时候，可能你就会即系发觉到，或者同自己对话嘅时候，你就发现啊，原来自己内心可能都系空虚寂寞冻啊，同埋都系好想喊啊想。 所以我成日都讲呢、這个城市好安静嘅，嘈嘈嘅系我哋啲人啫。 系啊，系即系人坐喺度嘈嘈喧巴闭，收声啊！呢个系我内心嘅声音嚟噶，唔好意思流露 出嚟。系咪？系。 家網絡好發達啦，即係我哋成日都話好少人坐定定睇電視㗎啦嘛，咁大家都可能會寧願用手機啊，唔同嘅一啲串流平台嘅一啲網劇啊咁樣。我想問馬來西亞喺呢方面嘅發展如何啊？ 講翻而家喺馬來西亞咧，網劇呢件事係越嚟越多㗎，好似喺網上出現嘅微電影就已經好多，應該好四五部㗎啦，已經係唔同嘅 client 咁都係拍微電影啊。咁網劇喺我哋電台都每一年都會做，然後仲有一啲網絡平台都係每一年會做兩三部，其實係好誇張。但係當然個 budget 就唔係，因為網劇同電視劇真係有啲差別，個投資上面嘅一個 budget。咁呢個係我哋而家睇到嘅趨勢。 咁頭先都講到啦，即係因為阿 Jim 另外都有做一個 YouTube channel 嘅，咁其實嗰個 channel 咧，我必須要講，即係當我睇完之後，我就發現原來馬來西亞 YouTuber 嘅風格同好多香港 YouTuber 嘅風格係非常之唔同噶。個 YouTube channel 係叫做 Musan King Channel， 貓山王就係貓山王 channel， 而且你睇我哋嘅內容，你就好似嚟馬來西亞旅遊咁，因為我哋都係做緊一啲當地人會去體驗嘅嘢，一啲職業都好，或者係我哋去街頭做一啲 challenge 等等。 都知道好忙㗎啦，因為電台呢邊有工作啦，同埋自己 YouTube channel 嗰邊都有工作啦，咁就事業順利啦，同埋最緊要身體健康啊！ 係啊係啊，新一年大家身體健康，正可以完成好多想做嘅事。 好啦，我哋下次再見，拜拜 Jim。 Thank you， 拜拜。 有錯話嘅馬來西亞創作歌手，佢叫做黃明志嘅最新創作，歌曲名稱叫做 China Reggae Tone。咁 featuring 嘅呢個咧就係我哋香港非常之熟悉嘅啦，黃秋生啊。有啲識嘢嘅同事咧話，原來秋生哥咧喺呢首歌當中部分唱嘅歌詞其實係客家話嚟嘅，有冇聽眾都識聽？之前都介紹過啦，黃明志呢個 project 當中咧有好多唔同亞洲國家地區嘅一啲文化嘅特色喺當中嘅。之後想介紹嘅咧係香港嘅文化特色啊。一種咧一定要誓死比較，比到自己冇曬生存目標嘅一首歌。 騰錯 聪明，个个是我笨，傻得很。讲今年我信心再引发，脸上大地震，别要比。 香人的最新排台作品，那个名称叫做《无得比》。 难道我天生太多短处？还自觉剪如地底污泥如粪土，怎么低端都有种心感？如未曾损耗，哪怕这宇宙。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青衣长康村康美楼一名女子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她居住的07单位楼上10层一名住客上个月亦都确诊。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话：唔排除住高层病人嘅粪便病毒经粪渠透过空气传染俾低层女病人，但系无需担心沙士时淘大花园事件再出现。政府深夜派人到康美楼撤离07单位嘅居民，分别到四个检疫中心隔离，暂时发现四个人有病征，已经送到三间医院隔离治疗。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凡就话，初步调查发现住在低层的患者曾经改动家中的排气管，当局会继续调查，相信同03年淘大花园 U 型去水位传播病毒的情况不同。青衣长康村康美楼有同一座向的高低层单位居民感染新型冠状病毒，有专家估计同粪渠连接的排气后冇密封有关。有村民担心粪渠等的接驳位有空隙，有机会受到感染。有康美楼居民说冇改动过屋企嘅厕所渠，又话如果渠道有问题，平日生活应该会闻到异味而发现，认为做好卫生就足够，唔打算揾人检查。有居民就话两年前房署嘅单位厕所做过工程，之后每当自己或者楼上楼下冲厕，都会有气流同埋传出臭味。他曾经向房屋署反映，但是对方没有跟进，会再向署方要求检查。亦都有村民说屋企的厕所渠薄口胶边发黄，担心会因为老化爆裂或者是渗漏。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对由内地入境人士实施14日强制检疫措施，已经令到两地跨境人流减至最低。现时仍然由内地入境的人士主要是香港居民，2月9号入境的内地居民只是有52人次，因此封关的讲法已经无意思。林郑月娥又话，内地唔少工厂已经投产，加上需求上升，寻日货车出入境嘅价次上升，由之前嘅2000多架次上升至3900架次，商业活动正系顺畅进行。 林鄭月娥出席行會之前說，執行強制檢疫一方面要靠有關人士自律，知道如果違反規定會負上刑責。另一方面，當局已經加強監察，例如對曾經違反檢疫令的人士要求他們佩戴追蹤手帶，又或者要求他們進入封閉式檢疫中心。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召开紧急会议，即时授权广州市和深圳市政府在必要的时候可以依法紧急征用房屋、设施、物资等作应急防疫应变，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后首次，亦都是2007年物权法之后首次政府被授权有紧急权力征用私人财产。市和區的政府以及防控新冠肺炎疫情工作指揮部可以根據疫情防控需要，在醫療衛生、資金保障、交通運輸、市場管理和野生動物管理等方面有權實施臨時應急行政管理措施或者發布決定，可以依法臨時徵用單位或者個人的房屋、場地、交通工具以及相關設施作疫情防控用途，並且可以要求相關企業組織提供疫情防控物資和生活必需品。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微雨，能见度颇低。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和暖，气温介乎17至21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有雷雨，星期日气温显著下降，下周初早上寒冷。依家嘅气温1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583点，升342点，总成交金额1,110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01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768点，升4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09蚊，升8.4；阿里巴巴212.2，跌4毫；美团点评99.2，升3.4；建设银行6.43，升1.5；盈富基金27.75，升3.5；小米集团12.78，跌1.8；中国平安91.85，升6.5；吉利汽车14.48，升7.8；中芯国际16.46，跌3毫。华夏沪深344.6，升7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64，日元109.9，瑞士法郎0.978，澳元0.672，加元1.329，新西兰元0.639，人民币6.977，英镑对美元1.291，欧元对美元1.091。港金现价报14,500蚊，跌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670.09美元，卖出15,670.6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啦，葵涌道去丽景方向，近住葵安道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而家现场嘅部分行车线咧，仲系封闭噶，一带系多车。就系葵涌道去丽景方向，近葵安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仍然系封闭，一带多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中环广场，西行嘅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大道东湾位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这边交通是大致畅顺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那段比较多车一些。另外在观塘那边，协和街下行去开源道回旋处有少少挤塞，龙尾在物华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排到何文田港铁站对开。

沉沦低谷，灵魂无止般遭过，却发现若然我撑得过，眼泪会化蒸气，再不运作。Listen now， 沉沦或者吸引，偏却又会玷污你掌纹。来共我互拥紧，带你穿梭于身的。 四点半钟之后嘅苏联音乐就揾你有 Soul Chase。几年前就写咗呢一首嘅作品噶啦，咁啊，但系一路等紧一个啱嘅机遇啦，亦都揾紧一个啱嘅 producer 同佢度合作啦。今次咧就揾嚟同佢都几夹嘅，揾嚟有 Fergus Chow 同佢一齐做呢个 arrangement。首歌咧就想探到少少嗰种人性嘅 dark side 啦，但系就用一个爱情嘅感觉度包装嘅，想呈现俾你嗰种嘅感觉有少少嘅 retro 啦。亦都系佢自己好鍾意嘅呢一种嘅 flavor。嗰种嘅 flavor 就系有少少嗰种 R&B 啦。咁多种嘅 R&B 入面呢仲要系 old school 嗰种嘅 R&B。刚听到嚟自 Soul Jazz。新嘅派对 single。Bounce back。 You said we just dropped by, but I wasn't invited. You'd already decided.I was coming too. I can't stand all these people, all trying to please you. They don't even see you the way I do. 2 a.m. I've been left. No one cares, just me I guess. But I can't leave you. I wasn't gonna say nothing, but I'm about to break something. How you gonna take all of my time? You know that I hate this place, but if you wanna stay, I do too. We'll let the night turn the day. Yeah, I'm down either way. I'm so down for you that I can't find the patience for all the conversations and all of these blank facesI should leave, I haven't yet. But when you smile, I just forget that I can stay you out, I guess. I wasn't gonna say nothing, but I'm about to break something. How you gonna take all of my time? 之前就会嚟香港就系 Cock and Flap 嘅，咁啊，但系就无缘见面啦。加上你嚟自澳洲嘅，一对嘅孖仔嘅二人嘅电子组合啦。佢哋名字咧叫做 Cosmos Midnight， 今次 featuring 嘅有呢一位嘅歌手，佢名字叫做 Rule。 日都会问啊，究竟外国人食乜嘢大嘅咧？咁鬼后生，大把声可以咁 soulful 嘅咧。我哋佢哋呢首嘅新嘅 single 叫做 Down for You， 讲嘅就系、是、啊，你跟住你一个女仔去到一个 party， 但系你又唔系好想去嗰啲，咁你中意佢你咪去咯。去到佢又唔系好理你，但你又唔系好舍得走、啊。同一屋檐下，但系依然完全冇 connection。 停在马路那边的人， 跟住呢一首歌都系， 仍然也未听到心跳呼吸。转过身，车厢里面无人再问。 讲嘅就系六个字：这么近，那么远。 谁又冷淡告别每个早晨？ 佢哋系野佬。 胡乱这样对话就快荒废一生，说一辈子分担责任，遇上每日怎骚动我灵魂？其实你怕理解我敏感，未当真，纯属来跟我同虚构情感。很远的找个人抱紧，这个很近的消耗年份，今天我再淡然同度人生，谁自卑还残忍。 I may not be physically alone, but mentally, there is no one in sight. We are all born alone and die alone. 同樣都有嗰種嘅 retro 嘅味道啊！嚟自 Yellow 嘅新歌，作品嘅名稱叫做《附近的人》。 不該再沉了，不該再埋怨，應該感恩。都市太闷了，心都冇定跳，便妄想做气氛。流行曲分享得了，但彼此内心却听不到。无奈一个很远的，跟我都也许合唱。现才是人生，其实假还是真。哒哒哒哒哒哒滴哒滴哒，哒哒哒哒哒哒。 来到阿劲的部分，继续这种有点寂寞的感觉。因为最近身边很多朋友，尤其是教书，很久都没得出街，应该说大家一致的对白都是啊，好闷，好无聊啊。 黄昏宣告着今天与死亡，淡去的光阴是我的战场。终于在热络的时机，我很喜欢你的他。开心不是在作假， 健康，赶紧拿出我的手机，也让你看看我的他。不介意的话，落下同一颗太阳，有什么特别的吗？不是一样，温暖却停在远方，对峙着不可能的爱情，也该像生日那样，让它落下。 我觉得好表现出那种没人理解的孤独的寂寞的感觉。简宁 Hebe 田馥甄2020年的最新作品，歌曲名称叫做《元日》，讲的是一日就嚟终结的时候，太阳就嚟落山的时候，望住落日的时候，希望我哋摆低心思。 他可以放空自己，想留点时间让我们再说说话，我想再愚弄自己，也拿出破绽百出的心胸宽大。你不忘调侃自己不够好，却总是有人为你牵挂。我又被回忆波及，心怎会这样不强壮， 主唱歌曲名称叫做《元日》，有阵时咧无奈嘅就系想唔想摆得低，根本唔到你自己话事。跟住拣嚟系杨永聪嘅作品，歌曲名称叫做《没有散的人》，所有人都已经摆低把遮啦，咁你又点算呢？ 洒着阳光的下一刻，忽然下起大雨了。侧身踏进餐厅，这个没有伞的人，眼前是一片灰蒙蒙，世界好像死去了。在这城市的另一侧，你是否也冒雨着？会不会不知不觉走到尽头？在想念你变得陌生的脸孔，眼睁睁看风雨让你我都湿透，却还要继续走。 在爱情当中不被爱的人，就好像这首歌讲的那个没有散的人，除了自己跑快两步，自己保护好自己之外呢，好似都没什么办法。 你走到雨中加快脚步，让头发被雨打，马路上人来人往，他们没表情撑着伞，感情公路被雨掩埋，所有